整治了85家散乱污企业，累计淘汰退出461家一般制造业企业，完成全年目标的 90% 以上。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北京印发了《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到2020年实现 PM2.5 浓度明显降低，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市民的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 二，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城市文化范儿的直播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黄苑。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一，农历8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同时呢，提醒各位朋友，今天也是新一轮限行尾号轮换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月6号，周一到周五依次的限行尾号是周一2和7、周二3和8、周三4和9、周四5和0、周五1和6，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依然是无停止尾号的。另外呢，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这也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这个节气表示秋季时节的正式结束，寒露的意思是气温比白露时更低了，地面的露水也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我国传统也是将寒露作为天气转凉。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呢是寒露节气，气温呢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温只有 6.2 度了，气温低，体感凉意十足，外出还要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秋高气爽，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节后第一天的交通出行，也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那么预计未来3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点33分啊，路面上我们来看一下十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路面上还是有一点拥堵的。目前呢，京承高速四上桥到黄岗桥南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其中沙峪收费站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西三环六里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南四环18里店桥北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南四环小红门桥西的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肖村桥。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西向东有事故，队尾也是排到了莲花桥。那么现在呢，这个东西部环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流是增长非常的明显。西二环南段蔡慧英南路一线，从马家楼桥一直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玉泉营桥到丽泽桥，六里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以及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的南向北，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皇城根下的爵士盛宴。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是由爵士音乐家黄勇先生创办，2005年在香山成功举办的露天爵士音乐节，2006年正式命名为九门国际音乐节，每年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顶级爵士乐音乐家参与其中，为乐迷带来一场高品质高水平的爵士乐视听盛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洪勇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九门国际音乐节。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2018九门国际音乐节是哪一届吗？ A 第13届， B 第10届， C 第8届。 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要跟您说说解放灵魂和创造力的爵士乐。 马上呢九门音乐节就要举行了，九门爵士音乐节哈。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这个九门国际音乐节的这个创办人黄勇来到节目当中做客。那么今年的九门国际音乐节是第几届？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2018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的闭幕式的演出门票两张哦，非常的难得，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最近透露，从十月开始，故宫将开放从东华门到神武门一段的城墙，供游客行走、登高远眺。这意味着游客在中轴线东路、西路之外又多了一条观光路线选择，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地面客流的压力。单霁翔表示，游客可以从午门展厅沿城墙走到东南角楼，再到东华门古建馆观展，随后可以沿城墙继续走到东北角楼，再一路走到故宫出口神武门。截至目前，故宫城墙已经开放了总体长度的3/4左右。在这个十一假期，除了各大景区的人头攒动之外，多家拍卖公司也趁着这个假期举行了多场拍卖会。下面为您介绍一下这个假期的几场拍卖会的情况。10月1号，吴冠中的一幅作品《梅林》在保利香港2018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以320万港币起拍，900万港币落锤加佣金达到了1062万港币，约合人民币930万元成交。吴冠中在上个世纪的50到70年代致力于风景油画创作，并进行油画的民族化探索。他力图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丰富细腻性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这件拍卖的作品《梅林》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是吴冠中艺术风格的转折期。他的作品一反80年代的简约和抒情性，愈加的繁密厚重，画中的物象从半抽象走向纯粹的抽象，笔意也显得更为自由放纵，不拘一格。10月2号，香港苏富比2018秋拍中国书画专拍在香港举锤。这场拍卖一共有268件书画精品上拍，其中张大千的林敦煌观音像以850万港币约合850万港币起拍，最终呢加佣金的成交价格是48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4200万元，超过了预展的估价4倍多。这幅作品创作于1943年4月初到5月初，也就是张大千即将结束石窟研习准备离开敦煌的时候，临摹的是莫高窟观世音菩萨造像一区。张大千临摹石窟的过程，环境和物质条件都非常的艰苦，这也是张大千用功最勤奋的一段时间。这件拍品也是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博物馆珍藏之外，少数流传于民间的张大千敦煌时期临摹壁画的代表作。10月3号，匡时香港2018秋拍在香港举行，其中的吉瑞中国古董珍玩专场推出了以明清官窑为主，辅以高古瓷器、文玩杂类等门类的55件器物。那么清三代以乾隆官窑为主，其中最吸引目光的是乾隆时期的一件洋彩透云符内八仙鹤兽玲珑转心瓶。转心瓶的外部镂空做祥云符文，内部彩绘八仙鹤兽图，寓意鸿福齐天、长寿富贵，做工精巧绝伦，传世罕见，可谓百不得一。这件拍品以780万港币起拍，最终加佣金成交价是1180万港币，和人民币1034万元。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位于山西汾河岸边的太原博物馆这个十一假期正式开馆了。来自故宫的1000多件文物以七大特展的方式集中亮相，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异地展览，也把许多带有山西地域印记的藏品带回了故乡。太原博物馆主体建筑由5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连通的椭圆倒锥体块连接而成，展陈面积有15000多平米，是山西太原的文化地标建筑。这次故宫展的名称叫紫金风华，展期历时半年，包括了清代万寿盛典展、故宫珐琅器精品展、明代御窑瓷器展等7个曾经在故宫展出过的特展。 10月12号由陈世铮导演执导的《霸王别姬》将作为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亮相。10月14号他执导的另一部音乐剧作品《赵氏孤儿》将以姊妹篇的形式登台亮相。如果说不《霸王别姬》是用现代的形式诠释京剧，那么即将迎来亚洲首演的《赵氏孤儿》则是以国际化的视野去讲述中国故事，演员是外国人，台词也是英文的。而音乐上，陈世铮采用了摇滚风的配乐和编曲，伴奏是电吉他、电子琴和电贝斯等等。但在表演方面，他保留了中国戏曲的肢体语言和形体表演方法。目前这两部剧都在紧张排演中，迎接即将拉开大幕的北京国际音乐节。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主街上，北京市第一家创业博物馆开馆了。中国首家民营科技企业的四通打字机，上世纪80年代的联想汉卡，90后可能都没见过的计算机复古硬件，几百件老物件讲述着中关村创新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历程。博物馆按照陈列品的不同分为电脑区、手机区、游戏出版物区等多个区域。博物馆里还有很多充满回忆的物件，比如 3.5 寸的软盘、苹果电脑、小霸王学习机、手机、 BB 机，还有商务通等等。想要通过这些大家生活中的数码产品让您去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相信这里是一个不虚此行的好去处。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最近在昌平落下了帷幕，大会吸引了来自一带一路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的魔术师、评委、嘉宾和道具商参加，包括中国、英国、法国、美国、阿根廷等国的嘉宾，在3天的时间里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魔术体验。大会期间还成功举办了金长城杯世界魔术冠军作品展演，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0位魔术师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目前国内外的魔术资源正在向昌平不断的集聚，昌平的魔术社团、魔术学校、魔术课程遍地开花，魔术文化创意产业也在加速发展。不少最近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游客会惊讶地发现，在一处布满电线杆、变电箱高压线的区域里，有几百只猴子上蹿下跳，但是却没有任何危险。我们了解到，原来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开辟的一处新的展区，叫猕猴展区。这个展区首次尝试在展示中融入故事情节，希望借此加强人们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所以呢，这些电线杆和高压线实际上都是道具，不是真的哟。那么今后呢，他们也会在其他展区的改造升级当中来推广这样的有故事情节的展览。您平常会使用化妆品吗？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护肤品、化妆品中所含的多种化学成分可能扰乱性激素水平。研究显示，长期接触这些化学成分的化妆品，哪怕只是低浓度，都可能会影响性激素水平。其中一些化学成分还会导致性激素水平降低，也有的成分会明显增高性激素水平。那么结果显示呢，大众应该当心日常使用的美容品和个人护理品，及时了解哪些化学成分会影响激素水平，对公共健康，尤其是对女性健康的重要意义。先前的研究显示，激素水平变化关联多种不利健康的结果，包括乳腺癌、不孕不育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最近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天从事瑜伽、太极等温和的运动，哪怕只有10分钟，也可能有助快速增强记忆力。研究人员让志愿者每天做10分钟的温和运动，随后借助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志愿者大脑，结果显示，志愿者运动之后控制细节记忆处理的海马齿状回和皮质区的连接增强，这意味着温和运动会改善人类的记忆力。项目的负责人说了，海马体对新记忆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大脑随年龄老化而最早退化的部位之一。改善海马体功能给增强各种记忆力带来了希望。研究人员打算进一步研究有规律的温和运动对年龄所导致。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今天开始呢，机动车的限行尾号进行了新一轮的轮换。周一至周五限行尾号分别是2和7、3和8。 4和9、5和0、1和6。预计周一、周三和周五交通压力都会比较突出。交通部门预计节后工作日的早晚高峰交通压力会迅速恢复到节前的水平。节后工作日的早高峰各学校周边以及上午时段医院周边车流都会比较集中。记者从市热力集团了解到，今年本市供暖试水将比往年提前半个月，目前部分小区已经开始启动供暖试水工作了。另外，供暖季之前，全市还将完成263个小区的老旧供热管网以及设施改造，涉及供热面积有1460万平米。和供热期开始时间不同，试水时间不存在统一的日期，各大供热企业一般会在试水前2到3天在小区张贴试水通知，提醒住户家中留人。需要注意的是，居民家中的供暖设备即便有轻微的漏水或者渗水也要及时报修，否则正式供热开始之后设备压力增加就容易造成爆裂了。最近位于丰台区南四环花香桥东北角的北京天坛医院新院区试开诊了。新天坛楼群犹如一艘巨大的航母，一座参照大脑神经元结构设计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医院的专科门诊楼。新院区面积大，门诊服务大厅、自助服务区提供24小时全流程自助服务，可以大大缩短排队等候的时间。门诊大厅里还设有几十辆共享轮椅，可供行动不便的患者使用。医院还配备了电瓶车，为患者提供方便。同时，天坛医院新院还在网站和门诊设立了院长信箱、意见箱，邀请市民朋友提出改善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喜欢流星雨的朋友注意了，天文专家介绍说，曾在20世纪有过几次精彩表演的天龙座流星雨，明天的上午会迎来极大值。那么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在今天夜里对它进行观测，届时每小时会有2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天龙座流星雨适合北半球观测。20世纪初天龙座流星雨默默无闻，直到1933年和1946年天龙座流星雨出现了两次特大爆发，从而成为20世纪最灿烂的流星雨之一，它由此也跻身最著名的流星雨行列。2011年最近一次大爆发的时候，被监测到流量达到每小时300颗以上。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科的鸟类全长大约30厘米左右，为什么我们叫黑卷尾呢？因为我们的尾巴常常是深凹形的，最外侧一对尾羽向外上方卷曲。我们当中的雄鸟全身的羽毛是呈光亮的黑色，还点缀着铜绿色的金属光泽，下体自 雄鸟差不多，只是羽毛表面沾铜绿色的金属光泽稍差。我们栖息活动于开阔地区，比如在山路或沿溪的树顶上，在开阔地带常常落在电线上。具体来说，在城郊区、村庄附近和广大农村，尤其喜欢在村民居屋前后高大的树上迎巢繁殖，多成对活动于800米以下的山坡、平原、丘陵地带或野林树上。在中国西藏则栖息在海拔2000到2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地带，一般数量较多，常成对或极小群活动，动作敏捷，边飞边叫，繁殖期有非常强的领域行为，性格凶猛，非繁殖期也是喜欢结群打斗。 我们的鸣叫声嘈杂而粗糙，此起彼伏，相互呼应，喜欢在清晨黎明的时候鸣叫，所以人们又称我们叫鸣鸡。我们飞翔的时候就能在空中捕食飞行的昆虫，类似家燕敏捷地在空中滑翔翻腾。在南方呢，我们又被叫做黑羽尾雁，主要从空中捕食飞虫，主要吃夜蛾、蚂蚁、蝼蛄、蝗虫等害虫。我们还经常会落在草场上放牧的家畜背上，啄食被家畜惊起的虫类。 我们的繁殖期在6到7月间，巢以高粱杆、草穗、枯草细纤维、植物纤维、细麻纤维、棉花纤维交织加固而成，织成浅杯状，呈置于榆树、柳树等树顶的细枝分叉处。 六月下旬可看到刚出巢的幼鸟停留在巢附近的树上等待亲鸟捕食，雌雄亲鸟均会参与孵卵和育雏，卵产3到4枚，卵壳是乳白色，上部褐色的细斑点，盾端还有红色粗斑点。雏鸟刚孵出时全身裸露，仅背部和头顶生着少许绒羽，留巢期20到24天。 我们喜欢在城市附近生活，也喜欢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大兴区近年来加强了生态环境建设，我们黑卷尾都乐意去生活，还有很多绿意盎然的采摘园、种植园、生态园。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很多游客都来到了大兴。就拿大兴的望星湖公园来说吧，经过建设者的精心设计和改造，昔日的垃圾坑被引入处理过的中水，变成了风光秀美的人工湖，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公园。人类和鸟儿共同享受着美好的自然天地，我们黑卷尾在这儿欢迎大家秋天到大兴来玩。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大兴区的故事还有很多，下回我们接着说。城市文化范儿，皇城根下的爵士盛宴。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是由爵士音乐家黄勇先生创办，2005年在香山成功举办的露天爵士音乐节，2006年正式命名为九门国际音乐节，每年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顶级爵士乐音乐家参与其中，为乐迷带来一场高品质高水平的爵士乐视听盛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洪勇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九门国际音乐节。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2018九门国际音乐节是哪一届吗？ A 第13届， B 第10届， C 第8届。 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今年的北京九门国际音乐节是第几届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2018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闭幕式的演出门票2张，非常的难得，大家加油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即将在本周拉开帷幕了。经过多年的发展，九门已经成为了当代爵士音乐中不可多得的音乐节品牌，每年有着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爵士音乐家参与到这个音乐的狂欢中，也为乐迷们带来一场场有品质高水平的爵士乐盛宴。爵士乐进入现代中国的历程是和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被动传入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的。现在的中国爵士乐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水平？当西方的艺术与中国灵魂相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听爵士乐有哪些门道？今年都有哪些国际上的大师登上九门音乐节的舞台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解放灵魂和创造力的爵士乐。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的创办人、中国爵士音乐家黄勇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上次也是来介绍爵士乐，所以我们才知道九门音乐节不久就要举行了，所以我们当时力邀黄勇说一定您要再来一次， 感谢感谢， 我们来说一说哈。马上九门音乐节是周五吧，这个周五、这个周五就要拉开帷幕了哈。那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虽然上次节目当中也简单的谈到了，这个名字就特别有意思，九门，九个门。 啊，对对。 九门国际音乐周是吧？ 对，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 哦。 他这个也有好多朋友都在问我，就是九门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要是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朋友们，或者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能多少都应该知道点，就是九五嘛，对吧？ 九五 这个，应该都是就是说皇城，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皇城才可以允许使用的这个数字。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在北京在紫禁城附近你看到的门的门钉，横着竖着都是9颗门钉，对吧？比如说你在皇城或者是御用的这些园林里看到的龙都是5个手指头， 5爪 去使用的这个数字，比如说 我们所有的在北京在紫禁城附近你看到的门的门钉， 嗯， 横着竖着都是九颗门钉， 嗯， 对吧？比如说你在皇城或者是御用的这些园林里看到的龙都是五个手指头， 五爪 啊，五爪的、 嗯、 你出了北京可能就会有四爪的，甚至有地方有三爪的龙， 嗯， 所以九五这两个数字跟这个咱们这个伟大的首都 门国际爵士音乐周，那么九门的来历我们知道了。那么咱们这个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它和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那些音乐节或者其他的一些， 我们这个九门爵士音乐节呢，就是纯粹的，就是爵士乐。 嗯， 我会比较纯粹的，就是都是一些世界上或者是国内的最好的一些爵士音乐家、爵士乐队、 嗯、 他们的作品跟他们的这些东西，这个是这个音乐节比较核心的一个品，就是音乐品类。 嗯， 再一个呢，和其他有些音乐节也有一些区别，比如说。这么多年来我也尝试过啊，户外啊、 嗯、 什么室内啊什么都有、 嗯、 然后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倾向于就是在室内 啊、 就是在室内，然后呢、嗯、我们现在等于这几年我也越来越尝试，然后也越来越得到那个观众的认可，同时我自己也越来越也相信自己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用大量的精力甚至是成本， 嗯， 我们去打造那个现场那个听觉的环境 啊， 这里包括所有的，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 嗯， 您要到一个音乐会的现场，您会看到舞台上有很多什么背板呐、景片呐， 很炫的、 很多 那 些东西，我们也都有。但是我们的音乐节的所有这些、 嗯、 你能看到的这装饰性的作用，都是听从于我们的音响团队的安排。 哦， 他们说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一个什么材质的、 嗯、 多高多大的板子、 嗯、 为了挡住中频多少赫兹的声音的那个来回的碰撞导致听觉混乱、 嗯嗯、 然后我们的舞美才会在那立一块板子，可是立一个板子特别难看、 哦、 我们就得变成一个 logo 啊，变成一个什么打俩灯看着好看，其实就我们用了特别多心思去这个营造声音， 听觉的声音， 对，然后我们的音乐节用的每一只音箱都是这个地球上能找到的最顶级的音箱。 哇，这么自信。 对对，我可以非常自信的说，我们九门音乐节的爵士乐现场是中国最好听的，没有之一，最好听的现场。 嗯， 整个的音响的整个的主要的设计团队是挪威的团队。 哦， 每年如此，他们都会飞过来。 嗯， 他们十号就到了。 哦， 对，但是十号之前这四五个月我们已经通过网络每一个细节，几米几米几米几米的什么长宽干，这全都早都设计完了、 嗯、 就是这种， 就是他们最后来看现场，来检测现场的效果哈。 对对，我们这一两年都有过，就是在现场我就看到了，就是亲爱的那个现场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坐在那儿， 嗯， 真的流眼泪，纯音乐一个爵士钢琴的三重奏在那儿演着，就在那儿流眼泪，这个我觉得只有一种东西能够解释，就是好听。 在哪儿啊？这个室内，这个关子卖的。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特好。我大大小小的剧场全都试过，我属于游击队、 嗯， 我没有自己的剧场， 嗯， 所以每年都会跟北京的很多剧场合作。这么多年来，大剧场也合作过，音乐厅也合作过，甚至露天公园都合作过。 嗯、 最后我发现，就是在500人上下的这么一个剧场而不是音乐厅、 哦、 是最适合我们的。 嗯， 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就选择的是朝阳路，在北京朝阳路上有一个叫朝阳九剧场。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跟我们这九门还挺像。 朝阳九剧场， 对， 这个也演出过不少话剧，不是九个剧场，那个剧场名字叫九剧场。 对对对对，在那儿呢，我就发现那个地方声音容易让我打造。 嗯，好，那么有关这个音乐节还有很多这个细节以及很多的这个高手哈、啊，爵士乐的高手要来这里，到底有哪些爵士乐的大师和高手会来？这个音乐节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呢？一会儿黄勇跟大家接着说。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啊，爵士乐的高手要来这里，到底有哪些爵士乐的大师和高手会来？这个音乐节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呢？一会儿黄勇跟大家接着说。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到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 城市文化范儿，皇城根下的爵士盛宴。北京九门国际音乐周是由爵士音乐家黄勇先生创办，2005年在香山成功举办的露天爵士音乐节，2006年正式命名为。 先看一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今年是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的第13届了。 第13届。 13年了，这么长了哈。 对呀。 哎呀，一想起来这个也是感慨万千哈。 那可不是吗？ 第一题答对的朋友也很多，这样黄勇先给我们选2张，大家加油。第一道题第198位答对的朋友叫经济修饰，哎，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先生和大家一起畅谈解放灵魂与创造力的爵士乐。这么优美的这个音乐，就听着都不忍心来打断哈。黄勇说其实有好多特别美的音乐。 对，尤其爵士乐它的那个范围特别广， 嗯， 什么样的都有。 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 今年九门音乐节的12号、 嗯、 就是这礼拜五， 嗯， 我们在那个朝阳酒剧场开幕式， 嗯，刚才说了这个剧场规模特别合适， 今年这个12号这个晚上呢，我们就特意的打造了一个，就这一晚上全是唱，就全是，并且是女孩子唱， 嗯， 一个 她呢，我想有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她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当时唱了一首爵士版的弯弯的月亮，也是打动了周杰伦导师的心。虽然昨天中国好声音已经落下帷幕了哈，但是其中很多优秀的歌者应该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档选秀节目 啊，那样就是说，在各个地区、各个层面的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听，而爵士乐相对还是稍微窄一些。 嗯， 小丽实际上是好多年前她在奥地利， 嗯， 她学的这个爵士演唱专业，这个 哦，这还有一个专业哈。 对对，爵士乐在爵士乐，还说这个问题，我还能跟您稍微说一句呢。 嗯， 其实就是这样，在国外，古典音乐跟爵士音乐是平行高度的艺术音乐，它是纯平行的。 嗯， 所以在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吧，这两种音乐是高度一致，受尊敬程度也一样，然后包括教育， 嗯， 所以在他们的音乐学院里都会有古典音乐专业和爵士音乐专业， 嗯， 甚至是爵士音乐学院两个并列。 嗯， 然后在爵士音乐的下面。可以涉及到选修有流行啊、摇滚或别的什么， 嗯， 但是呢，爵士乐是理论，是语言方式嘛， 嗯， 现代音乐，这个所有这些音乐都是从爵士乐流传过来的，所以小丽也是在那边学了以后呢，也是好多年前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嗯，那个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一直互相就是比较帮扶着，他有什么新作品，他可能写了， 嗯， 然后小丽特别长得也好看，然后他的声音又特别有， 嗯， 比较有厚度， 嗯。 然后呢创作也特别有灵感，他改编了好多中国的特别好的诗歌，近现代的诗， 哦， 所以我们真的在我们圈里都说小丽是那个就爵士乐的一个诗人，就这么说他， 嗯， 他自己也写， 嗯， 啊，可能写了，从配器到每一个音符到选择歌词，自己创作歌词全是 自己一个完成。 嗯，所以说12号本周五的这开幕演出上，我们就能够欣赏到他的这个优美的嗓音，还有他的这个 高颜值 还有诗人的这个创作。 对对 哈， 对对，特别 啊，他是把那个现在的诗歌是他是改编还是他自己也写？ 改编，他自己也写 啊、 他改编一些近现代的一些诗，就真的做得特别好。 嗯，刚才您说了周五的这个开场是这个爵士女伶之夜哈，特别符合这种大家这种对于慵懒周末的这种感受哈。那么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来自爱沙尼亚的卡蒂乌兰德二重奏。这种声音，这种高低音的游走，真的是好美啊！ 对，这个女孩子，就是把我深深的打动了啊！因为我去，叫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叫爱沙尼亚，一个非常美丽的，在芬兰湾旁边一个小国家，很发达。然后它的首都呢是塔林，叫塔林。然后呢，熟悉二战历史或者熟悉电影的朋友呢，都会知道这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塔林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二战的一个节点的城市。 哦、 同时，电影呢，那有塔林国际电影节，是世界 A 类的电影节，非常好的电影节。所以我就去，文化氛围很好。我去那儿，因为也是工作，我就碰巧听到了他的音乐会。台上一共就两个人，一个他自己会弹好多乐器，在那摆着，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弹贝斯的给他伴奏。今年就是这俩人来，然后当时我在那听，我就能够，就打动的我是什么状态？我能付1%的跟您说，无论台底下有多少人，无论场馆有多大，无论语言听得懂听不懂，他都能把房顶给你掀了，他都能让你哭。这个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所有的创作我觉得就是刷新我对这个爵士乐演唱的一个认识。不是说我见识短，到了那儿一样，现在欧洲所有的媒体对她的评价就不得了，这个女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 嗯， 我说趁着她年轻还好邀请，这我也用了2年。 是吗？ 我去年去了一趟，我前年去了一趟， 哦、 2年看他的演出，直接跟他谈、 嗯。 今年好不容易抽出来这几天来了， 哦， 不得了！这个将来一定是现在叫杰出嘛，千人万人出一个叫杰出、 嗯， 我认为他将来一定会伟大。 来自爱沙尼亚的卡蒂乌兰德，他就叫这个名字是吗？ 对对对，他在欧洲现在蹿红非常快， 哦， 非常厉害。 所以您把他邀请来之后，我们也有机会在家门口来听到他的这个演唱哈。 他的说真的，一定要听他的现场 啊、哦！ 真的听他，就是我再给您稍微啰嗦一句，这关于这个 您多说说， 这个、 不叫啰嗦。 这个姑娘，我觉得老跟我在狂推销似的，觉得你吃的好吃，别人吃的就好吃啊。就是其实 这不是好的要给大家介绍共享吗？ 对，这个他是这样，就是现在其实在欧洲已经。非常普遍的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我在欧洲参加了3个比较洲际的欧洲洲际的这个关于这方面音乐演奏跟演唱的那个每年的那个比赛评比，我是终身评委， 我们每年都会去。 哦。 作为他们的评委，评审团，我就发现，在欧洲已经，尤其这几年，这三四年、四五年开始越来越成熟，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一个女孩子站在舞台上唱歌，跟其他的几个音乐家三四个人、四五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当然是英语的，有一个词儿，咱们翻译过来叫表演，叫 performance 表演。如果所有的观众、媒体跟评委感觉到了这个女孩在那表演，基本上就是被淘汰的。 哦， 所以就是说，这种艺术成熟跟艺术的高度跟审美高度，其实我觉得真的，咱们中国的，只要你喜欢唱歌、想写歌，或者说你爱听歌的人，你都来看看这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最近拿奖无数，就是。没有表演了，站在那儿画得漂漂亮亮，假装感动的冲着你，一直冲着观众，我表现着各种情绪，哪怕是深情的，那都叫表演。他在台上已经完全在音乐里了，对于他来说，不是表演了，他可能有可能演四十分钟，有三十多分钟后背朝着你都有可能的。他在跟音乐家一起，能成为历史了。这孩子就是一个这里面目前的在欧洲的佼佼者， 要听他们发自内心的这种声音啊。 对， 就去掉那些浮音乐，我们这次也能听到，好棒啊。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他算是一带一路的这种沿线国家歌手哈。刚才黄勇跟我说，您还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文化部的这个专家之一呢哈。 对，经常因为这些工作去。爱沙尼亚是我们的叫中东欧国家，叫我们叫十六国，十六跟中国叫16+1，这个项目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国家，爱沙尼亚。 好，以后有这方面的这个“一带一路”方面讲艺术的，一定要把您请来。 没问题。 好，来，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皇城根下的爵士盛宴，布格维塞尔托夫特是欧洲新爵士著名领军人物。挪威著名爵士钢琴家，是他将电子音乐的概念融入了爵士音乐当中，将爵士音乐融入了俱乐部舞曲文化。最近几年，他的唱片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爵士音乐和电子音乐爱好者的追捧，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也有相当一部分他的乐迷。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他的首张专辑的名字《爵士新概念》是源自于什么吗？ A. 他创立的爵士乐厂牌。 B. 他乐队的名字。C. 他在大学里创立的课程。 哎，如果各位朋友您知道这道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2018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闭幕式的演出门票两张啊，非常的难得，闭幕式的这个演出也是很精彩，我们一会儿慢慢的说到哈。我们刚才已经是请黄勇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音乐周的这个开幕式的演出。音乐周一共是几天呢？ 一共四天， 12号，是10月12、13、14、15。 对， 从周五到周一哈。 对对 啊， 周一的时候就闭幕演出完了就收了。今年 啊， 每天都会有，不光只有一个，基本上都每天都有多一些节目。大家你就是到了朝阳九剧场，从7点半一直到10点，我们会安排有一天晚上可能安排四五组小节目，有的时候就两个大的主要的，比较丰富。 可以欣赏到很多不同的这个风格，这也是您真的是花了一年的时间精挑细选的。 哎，对， 是吧？ 真是。不好割舍。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开幕的爵士女伶之夜哈，一个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詹小丽，还有一个是爱沙尼亚的这个卡迪乌兰德二重奏，这是第一天。然后在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这天的这个13号的演出当中，有一个来自波兰的爵士乐组合托马斯席瓦五重奏。那么这个呢，网上很多的评价说他们这支年轻的乐队重新定义了主流爵士音乐，这个是怎么讲的？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词稍微有点空洞啊。我觉得咱们就不用概念化在这掉书袋的跟大家聊了。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在整个这个尤其是中东欧地区，这个波兰的文化的强大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我去过这些国家，差不多这个中东地区我们分成16个嘛，刚才您刚说完这些国家，我都每一个国家都 都去了很多次，重要的城市，主要是考察它的文化，跟那儿的人交朋友聊。其中波兰在中东地区是非常强大的。波兰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一个名字，肖邦。所有人都在知道， 学钢琴的孩子更是。 对，只要喜欢音乐的人，或你不喜欢音乐，你从小只要听广播的人，这个名字可能已经一万次在你脑子里就被洗过。对，肖邦是伟大的这个波兰音乐家，所以其实从另一个方面就能你窥一斑见全豹嘛，等于就是你能看到波兰它有非常强大的文化根基，尤其在音乐文化上。那么这几年我就更发现，就是年轻一代的波兰爵士音乐家，他们早就已经从他的父辈他们开始，那个时代的波兰爵士音乐已经就不是美国那种爵士乐了。爵士乐的这种融合跟自由的本性，它是就是这样，它到了这个国家，它最终就会以这个国家的面貌呈现给别人。所以波兰的这个爵士乐，它有浓浓的他们那个地区，包括斯拉夫的感受啊，你能听到的、感受到的色彩、旋律都有。这支乐队，就是去年在波兰克拉科夫，一个非常美丽的有文化的城市，也是欧洲一个文化的中心。在克拉科夫举办的欧洲青年爵士乐比赛里，年度里他们是冠军。当时我就非常有幸，我是评委。跟大概有十六七个国家，包括意大利、美国的，那都是特伟大的音乐家。我特别挺恐慌的，跟这些大英雄们坐在一起去评。但这个乐队就是胜出的。当时我说我试一试，我看明天能不能邀请你们，来到中国来给我们北京的观众来演一下。然后他们也特开心，然后我们就开始运作，包括他们波兰的文化部也出了一些资金来支持他们，这样所以今年他们能够来到这儿。他们你要听他的爵士乐，就是基本上可以就是就可以跳出来了。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咱们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你们对爵士乐基本上脑子里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就如果我放一个比较经典的爵士乐，大家一听，哎，这是爵士乐吧，大家都能知道。但是到今天进入到今天，我现在叫我们九门为什么要做这个 ING 这种感觉，就是现在进行时。我九门 正在进行的， 对，我九门爵士音乐节就是最核心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挖掘本土的原创爵士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界现在是什么样的爵士乐，我把它弄来。经典的有很多大腕大明星演得很好听，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更希望就是咱们的北京观众能够去看到，哦，就现在今天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正在音乐变化成什么样了，并且这里面的佼佼者 了解到一些最新的这个信息。 对，我就把他们都请来。语言已经变成什么样了，我给您举一例子。就是我们家是少数民族，我母亲呢，父亲会说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听。但是呢，等这个少数，可以说那个， 可以， 我们是朝鲜族 啊， 朝鲜族， 嗯， 然后呢，但是呢，我现在的就是我母亲如果碰到一个韩国人，他们之间要是聊天的话，我妈妈会有好多听不懂的， 哦， 都是一样的语言，都是母语，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一个是在朝鲜半岛、韩国长大的，南韩长大的，一个是像我母亲这样，他们在国内长大的，他们当他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我妈有好多话听不懂，因为语言在进步。 大家就分成不同的这种流派了，就 对，语言就是在进步 啊。所以您想说是音乐的这个语言也在不断的进步， 就是、 是吗？ 他这种进步就是他会吸纳很多当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就被吸纳进去。所以像波兰这个，现在他能够把这次冠军拿来，就代表了现在。您要在现场，您会看到听到，您可能认为这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朋克，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是不是摇滚乐队啊，都有可能。有的时候，哎，这是不是个古典乐队？他们是以小提琴为主奏乐器的一支青年的爵士乐队，平均年龄估计也就22、23岁。 现场的情况，他们的演奏情况呢，就需要这个去现场来听了。我们也不把每一支乐队的这个代表曲目都在这放，也要给大家留一些悬念呀，留一些念想，是吧？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刚才您说了，给大家听到了爵士乐最新鲜的 这种现在的这种语言，比如说来自波兰的，比如说来自爱沙尼亚的哈，这是两，这是来自国外的这个团体的音乐。那这次的这个爵士乐节上是器乐多还是这个声乐多？因为爵士也有演唱的，也有专门演奏的嘛。 器乐多， 器乐多， 每年都是器乐会最多。 哦。那么刚才我们聊了爵士乐和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文化融合之后会产生化学反应。那我们知道其实爵士乐也是传入咱们中国的最早的外来的音乐风格之一了哈。它和咱们中国的文化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融合和进化呢？产生新的语言呢？ 啊，你这问题特别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自觉自省的一个时代。我们在13号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的音乐家跟这波兰音乐家同台。他叫罗宁。 来，我们先听一段。这个时间的长度的原因不能都放了，它这个音乐还里头有一些地域特色的元素哈。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13号它将在朝阳九剧场我们的九门爵士音乐节上与波兰乐队一起完成这个一晚上演出，它的单独的一场音乐会大概一个小时，然后波兰一个小时，是这么安排的。他叫罗宁。罗宁是我们评价为咱们国内现在颜值最高的爵士钢琴家，小伙子长得贼帅，贼帅，真的、特别好看。然后现在尤其就越来有味道还。然后他本身受的教育，他成长环境是在我们就是我们祖国美丽的新疆。他在乌鲁木齐长大的，所以。我认识他以后就发现跟他聊天跟他谈音乐，我们真的老在一起，他老有那方面那边的那些色彩，包括他那些使用的那些乐句，我一听就那边的。然后他写了好多他这人在血液里啊成长的东西，他一创作的时候就老是就那种新疆那种风貌，哎呀，特别， 尤其是刚才前奏的时候，那个特别明显。 那个乐器都是少数民族的乐器。他写了特别多美丽的音乐，然后这个小这哥们儿长得也帅。他这回是一个三重奏的形式，特别好听。我们刚刚，就那种。新疆那种风貌，哎呀，特别， 尤其是刚才前奏的时候，那个特别明显。 那个乐器都是少数民族的乐器。他写了特别多美丽的音乐，然后这个小这哥们儿长得也帅。他这回是一个三重奏的形式，特别好听。我们刚刚，七月份他刚结束了在欧洲、法国那些巡演，特别轰动，去那儿演了一圈回来。所以现在我说趁着这个旺劲儿，赶紧在我们九门演的琴乐器是一样的，就是关键在于人。古典音乐家会更加细腻完美的去反映那个作曲家谱面上的东西，而爵士钢琴家在即兴的作曲，所以爵士乐最大的最美的也就是最有魅力的就是你不可预知他今天晚上 是周六的， 这是第二天 还有周日和周一的哈，闭幕的还没有介绍，一会儿我们请黄勇来跟大家接着说压轴，到时候还有大师登场呢。好，那么城市 一路中的北京身影，究竟他们在这一路上有哪些见闻， 发现了哪些中国故事和北京元素。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文化学者和记者们一起说说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故事。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 八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 新新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一，农历8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未来3天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皇城根下的爵士盛宴。布格·维塞尔托夫特是欧洲新爵士著名领军人物，是挪威著名爵士钢琴家、北欧电气爵士第一厂牌爵士大陆的创始人。他的首张专辑的名字《爵士新概念》一经推出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新爵士风格。这张专辑的名字正是他创立的乐队的名字，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作为北京九门爵士音乐节开幕式的现场歌手，詹小丽的表演经验极为丰富，无论从编曲还是演唱，她的声音都镀上了一层流金岁月的色彩，把听众带入了爵士乐那种独有的世界。那您知道2015年詹小丽曾登上过一个音乐的选秀节目，您知道这是哪个节目吗？ A 中国梦之声， B 天籁之声， C 中国好声音。 好，那么第二道题呢，说到了这个布格·维塞尔托夫特呢，一会儿我们会再介绍到他，还会听到他的这个音乐哈。那么第二道题呢，答对的朋友也很多，您再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 行啊，那就第13届九门139。 139，好，来，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哈，这个组合很有意思。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实际上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一位嘉宾詹小丽了哈，他到底参加过哪个选秀节目？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听到呢？ 张小丽参加的是中国梦之声、天籁之声还是中国好声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2018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闭幕式的演出门票两张，也欢迎大家参与。来，我们看看第二道题，刚才说了139第139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是加肥猫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刚才呢，通过黄勇的介绍，我们对于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这第13届音乐周的这个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对于前两天的演出嘉宾和曲目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是这个叫韩童五重奏，这是第三天的这个演出嘉宾了哈。 这是是 哥俩， 对，14号 啊。 这哥俩在，这哥俩是那个哈尔滨人， 叫徐之涵和徐之同。 对，徐之涵和徐之同， 两位年轻的吕德爵士音乐青年演奏家哈， 非常年轻。这俩孩子在14岁的时候就被他爸爸带到北京来了， 哦， 就跟我们这些，我们都是职业的搞爵士乐的嘛，跟我们学，跟学打鼓的，学这个，学和声，学节奏，学各种全面的知识。 嗯， 所以这个徐之涵和徐之同，一个是弹吉他， 嗯， 一个是打鼓， 嗯， 然后这两个孩子在17岁的时候就报考了，就是欧洲的一大堆音乐学院， 哦， 用这个爵士乐专业， 嗯， 结果先就这么考上了，很简单就考上了，考上了就去那儿学。 嗯， 现在像那个徐之同，他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叫高级演奏家文凭，就是博士。 哦， 这个是在整个世界教育体系里是认的。 嗯， 这两个孩子都是双硕士加上博士，现在在欧洲这俩都是属于最优秀的青年演奏家。毕竟是咱们中国孩子，他也没有移民，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是回来， 嗯， 快学完回来了，所以就开始在国内组织演出。 嗯， 全自己创作的曲子，他就代表了现在的 ING， 现在的新的作曲手法、新的演奏方法、新的爵士乐的进行方法，尤其是在德国。 您知道，因为我现在听这个，您可能不一定听得到，我从耳机里能听到我背景配的他们这个，有点像这个在排练时候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是在一个酒吧里录的。 哦，在酒吧里录， 啊， 我说呢，这个声音就有点奇怪。 这很真实 啊， 这很真实， 就现场那个环境的效果哈。 对对对对， 啊， 爵士乐不一定都在音乐厅 啊， 更大的土壤其实在那些叫爵士酒吧或者是 live house 什么那样的。 啊，说他们俩的这个爵士风格是融合了亚洲和欧美爵士的这个风格。 对，中国孩子嘛，自己写的东西怎么写，你都有一些中国 元素在里面， 对，那个印记， 哦， 特别优秀。现在在欧洲，这两个孩子属于那些很多音乐家一看他们来，哇，这太不得了了。 嗯， 极其用功，这中国孩子这特点，特别用功。 所以也是因为通过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爵士九门爵士音乐周，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很多中国的优秀的爵士音乐家哈。 对，并且尤其是我针对年轻的，14号那天啊， 嗯， 14号那天在我们音乐节，其实还有一个， 嗯， 那个我没给您准备那个什么材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嗯， 我们有一个叫中国爵士希望那么一个小项目，大概 对，我知道是有这么一个团体是吧？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团，是一个我就起了这么个名字， 哦， 然后呢那天呢除了这韩童， 嗯， 这小哥俩， 嗯， 这哥俩小哥俩，我虽然看着14岁长大，但是现在他也就21、22 了， 但是呢， 你觉得是小哥俩，人家已经不是 21了，都博士了， 对呀， 啊。然后呢，但是这个那天晚上我们还有三个小朋友， 嗯， 三个小朋友，一个来自珠海，一个来自长沙，还有一个来自南京，11岁、12岁，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女孩子，尤其那女孩子， 嗯， 全盲，就是一个盲童， 哦， 小女孩就喜欢爵士乐，用耳朵认知世界，认知音乐，弹钢琴。 哦， 然后跟其他乐手合作， 嗯， 太棒了，就美得不行。我在南京看了他一个演出，当时给我感动得不行。我说你必须今年 到北京来，让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那个希望孩子哈， 嗯嗯， 受点音乐教育，或者有这样的琴童的父母啊， 嗯， 我希望作为亲子，我特别欢迎你们来， 嗯， 就是十月的14号那天晚上， 周日， 对，周日在那个朝阳的九剧场， 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家长哈，想说让我让我们家孩子学这个爵士乐，可是这个爵士乐它是一个音乐的门类啊，它不像有的家长，比如说我让我孩子学钢琴，我让我孩子学小提琴， 嗯， 让孩子学吹长笛， 嗯嗯， 他学某样乐器，那么爵士乐主要学什么呢？ 爵士乐其实一样，你学哪个乐器都可以，钢琴当然最好， 嗯， 啊，你把那个古典的基础打好。爵士乐手必须是有古典基础的， 嗯， 学几年古典，长笛也好， 嗯， 小提琴也好，钢琴也好， 都可以学， 都是把对把古典差不多学个几年之后，哎， 嗯， 我觉得应该认认真真学个4-5年5-6年基础可以了， 嗯， 然后就转到爵士乐更是一个现代作曲，哎，爵士乐更偏于你要现场作曲， 哦， 现场演，所以控制乐器你首先会了之后，然后才是知识， 嗯， 你怎么用和声，怎么用什么样的旋律，这是哪个地区的旋律，那是哪个地区的和声，这是巴洛克的和声， 嗯， 把那些慢慢再去用，那极有魅力。孩子 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这种现场的演奏，现场演奏的这首曲子他来经过这个改变之后，他变成了一首爵士的这个音乐， 对， 又符合当时现场这样的一种气氛哈。 对，就看你的现场的你的状态了。 哦， 我今天要这么演，明天要那么演，今天我特别高兴，演的特那样，明天同样这首曲子我有点悲哀，可能演的就没有那么明亮，这都有可能。 所以学习爵士乐不单单是培养孩子们音乐基础和技巧，其实也是培养他们的一种创造力，现场的创造力， 这是高智商音乐， 哦， 真的，这是高智商音乐。 那实际上就是学孩子们学爵士乐，就是学他作曲，那应该不能是太小的孩子哈。 可以小点没有问题，我觉得一般在11岁左右。这次来的另外这两个孩子，就一个11，一个12， 嗯， 一个弹吉他，一个弹钢琴。 哦， 长沙这小孩弹钢琴， 嗯， 珠海那小孩，南京的小孩弹吉他， 嗯， 还有一个那个盲童那女孩，她来自珠海弹钢琴，特别感人。我真的希望家长们能够带着孩子来， 嗯， 到我们的公众号九门爵士节，可以链接到买票，也可以去大麦。 好，那么这是说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呢是这个压轴的这个演出了哈。那么应该说是也是一位欧洲新爵士著名的领军人物，我们先来听一段。最后一天闭幕式的演出嘉宾布格维塞尔托夫特，他的这个音乐哈， 对，他是来自挪威的，嗯，他可以用已经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了， 欧洲新爵士的著名领军人物了。 对，这个人在欧洲太有名了， 嗯， 就是在业内太有名了，他在欧洲的任何一个音乐会，你都太难找到票了。这太厉害了。然后他那咱们熟悉的，比如说咱们国家有一个那个著名的歌星莫文蔚， 嗯， 出的前两年刚出的一个英文专辑， 嗯， 弄了一些现代音乐风包括爵士风，就把他从挪威请来了，在上海给他做的制作人。 哦， 这个人不得了，我跟他是特别好的朋友，我请了他好几年，今年才给请了。他是个钢琴家，会在10月15号，就是礼拜一 压轴，我们今天送的票就是那天的。 对对对， 所以就看哪位朋友有这个幸运，还有最后两张票一会儿来打起送。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说它新概念吗？ 啊， 嗯，您可千万别觉得哎呀一个钢琴独奏音乐会那得多无聊啊，不是， 嗯， 他我曾经在欧洲见过他用一个 iPad 在台上弹着钢琴，他旁边拿起 iPad 来， 嗯， 跟大家玩，当然 iPad 是接到音响系统里的， 嗯， 跟现场玩，把房顶都快掀了，可逗了。然后现场他还有多媒体，他有传感器在钢琴上， 嗯， 然后后面有大屏幕， 嗯， 今天在北京我们也是这么给他做， 会有好多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他这个人太伟大了，你想象不到他会用钢琴，会用什么形式，我也猜不出来。爵士音乐家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要干嘛。 嗯， 你说你给我一个曲目 啊， 演哪个曲子几分几秒，没有，你别管了。 在现场的魅力， 你就把东西给我准备好，黄勇我就来了，就那种。 说到这里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的演出时间，是十月的 12号到15号、 嗯、周五到周一哈。 对对对，在北京朝阳九剧场、 啊、朝阳九剧场、嗯、 我觉得要想多了解的朋友呢，也希望你们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九门爵士节。 嗯 啊，那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嗯、 也有那个我们还有单独独家合作的大麦票务网也有介绍。 嗯，那么作为一届音乐周，时间是短暂的。黄勇平时还做很多跟爵士乐相关的工作哈。 对对，我有自己的演出， 嗯、 我是弹贝斯的，我给很多，包括我给罗宁、给秦四峰、给古风、给很多音乐家弹琴，他们的演出我都要参与的。 嗯。那么对未来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的发展，您还有什么设想吗？ 现在越来越简单了，前些年还各种泡泡、各种泡沫、各种梦想都有，现在特别简单， 啊、 就是我要打造最好听、品质最高的爵士音乐会，就很简单，并不是最有名、最贵的，不是，就是品质最好。只要你敢来我现场，我就告诉您，保证不会白来。 让大家一起来享受哈，美妙的爵士音乐， 一定就是享受音乐。音乐千万别说我不懂啊，不用你懂，你不用懂，你吃了一个好吃的，你一定知道它怎么做的吗？你把厨子瞪出来问问吗？不用，那是音乐家的事儿。您只要坐那儿，白天工作那么忙，每天压力那么大，到这个时候坐在剧院里，您闭眼睛都行，只要别打呼噜。真的，我真希望大家这样，就是沉浸在一种声音里，然后让自己放松了，可以了就。 也预祝这届的音乐周成功， 感谢感谢。 好，也谢谢您来做客。最后我们再来送出两张压轴的闭幕式的演出票吧。您先跟我们说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选几，然后我一边这个放着这个答案，一边我们请编辑来数。 66。 好，没问题。 城市文化范儿，皇城根下的爵士盛宴，作为北京九门爵士音乐节开幕式的现场歌手，詹小丽的表演经验极为丰富，无论从编曲还是演唱，她的声音都镀上了一层流金岁月的色彩，把听众带入了爵士乐那种独有的世界里。2015年，她参加了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比赛，盲选时以一首改编的《弯弯的月亮》成功晋级。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我的心充满惆怅，只为那弯弯的。 好的，最后第66位朋友，我们的编辑也数出来了，朱立伟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爵士乐有着自身的独特魅力，对于中国音乐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的举行也是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生活，也推荐了一批来自国内外的优秀的爵士艺术家，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音乐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也给我们美的享受。再一次预祝第13届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周圆满成功，谢谢，也再一次感谢黄勇做客我们的节目，谢 谢。 谢 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 谁还在奔波？谁放下执着？心中那片蔚蓝的天空，唯独是霓虹纷乱，萤火陷入泥泞的夹缝之中，无力去挣脱。谁把自己灌醉在午夜后？想起了很久以前。谁的手？